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45集。 一成离开电话亭，完全不明所以。和江丽子失去联络已经超过一周，最后一个电话是上个星期三，江丽子说第二天要去买衣服，星期五会穿新衣服去练习。但是星期五的练习她突然请假，据说是唐泽雪穗打电话来，说教授突然指派任务，她和江丽子都无法参加当天的练习。那天晚上，一成打电话到江丽子家，但是就和今天一样，他被告知江丽子去了亲戚家，当晚不会回来。星期六晚上一成也打过电话，那时江丽子仍不在家，江丽子的母亲明显是在找借口搪塞，语气很不自然，给人一种窘迫的感觉，似乎认为一成的电话是一种麻烦。后来他又打了好几次，均得到同样的回答。虽然一成留言请对方转告，让江丽子回家之后就打给他，但或许是没有顺利传达，江丽子一次也没有回电。此后江丽子始终没有出席社交舞社的练习，不仅江丽子，连唐泽雪穗也没有来，想问也无从问起。今天是星期五，他们依旧没有现身，一成便在练习中溜出来打电话，对方却突然做出那番声明。一成无论如何想不出江丽子突然讨厌他的理由，江丽子母亲的话也没有这样的意味。他说我们有苦衷，究竟是指什么呢？种种思绪在脑海里盘旋，一成回到位于体育馆内的练习场地，一个女社员一看到他便跑了过来。 小种学长，有一个奇怪的电话找你。 怎么？ 说要找清华女子大学的社交舞负责人，我说苍桥学姐请假，她就说永明大学的社长也可以。 是谁？ 她没说。 知道了。 一成走到体育馆一楼的办公室，放在门卫前方的电话听筒还没有挂回去。一成征得门卫的同意后拿起了电话。 喂，你好。 永明大学的社长吗？ 这是一个男子的声音，声音很低，但似乎很年轻。 是。 清华有个姓苍桥的女人吧？苍桥香苗。 有是有，那又怎么样？ 好像是为了配合对方，一成讲起话来也不再客气。 你去告诉那女人，叫她快点付钱。 钱？ 剩下的钱，事情我都给她办好了，当然要跟她收剩下的报酬。讲好的，定金12万，尾款13万，叫她赶快付钱。反正社费是她在管吧。 付什么钱？什么事情办好了？ 这就不能告诉你了。 既然这样，要我传话不是很奇怪吗？ 一点都不奇怪，由你来传话最有效果。 对方低声地笑了。 什么意思？ 你说呢？ 一成只好放下听筒，刚上了点年纪的门卫一脸惊讶，一成立刻离开了办公室。 定金12万，尾款13万，一共25万。苍桥香苗付这些钱，究竟要那个人做什么？照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，那男子应非善类。他说由我传话效果最好，这句话也令人生疑。 一成想稍后再打电话问香苗，但总觉得百般不情愿。分手之后他们再也没有交谈过，而且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江丽子。社交舞社的练习一结束，一成便开车回家。 他房间的门上装了一个专用信箱，寄给他的邮件佣人会放在里边。他打开一看，里边有两份直邮和一份限时专送，专送没有写寄件人，收件人的地址和姓名好像是用直尺一笔一画描出来的，字迹非常奇特。他走进房间，坐在床上，怀着不祥的预感打开信封。里面只有一张照片，看到那张照片的一刹那，伊诚大受冲击，脑海里刮起了狂风暴雨。西餐厅，唐泽雪穗比约定时间晚了5分钟。伊诚朝他稍稍举手，雪穗立刻发现走了过来。 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 没关系，我也刚到。 女服务生过来打招呼，雪穗点了奶茶。因为是非假日的白天，平价西餐厅里人不多。 不好意思，还特地请你出来。 哪里？ 雪穗轻轻地摇头说道。 不过，我在电话里说过，如果是江丽子的事，我无可奉告。 这我知道，我想他一定有很大的秘密。 雪穗闻言垂下眼睛，他的睫毛真长。曾经有些社员认为，如果雪穗的眼睛再圆一点，那他就很像法国洋娃娃。此刻伊诚在心中想到，这倒是一点儿都不错。 但是只有在我一无所知的前提下，这种做法才有意义吧。 嗯。 雪穗惊呼了一声，抬起头来。伊诚看着他的脸说道。 有人寄了一张照片给我，匿名，而且是限时专送。 照片。 那种东西我实在不想让你看，但是。 伊诚把手伸进了上衣口袋。雪穗急忙打断了他。 请等一下，是那个卡车车厢的。 对，地点是在卡车车厢上，拍的是 江丽子。 对。 伊诚点了点头，省略了全裸的模样这几个字。雪穗掩住了嘴，眼睛里似乎会随时掉下泪来，但是女服务生正好送奶茶过来，他总算忍住了。伊诚松了一口气，要是一个女孩在这种地方哭出来，可不太妙。 你看过这张照片了？ 是的。 在哪里？ 江丽子家，寄到他家去的。太吓人了，那么悲惨的模样。 雪穗说着哽咽了起来。 怎么会这样？ 伊诚在桌子上用力握拳，手心里冒出了又湿又黏的汗水。为了让情绪冷静下来，他望向窗外，外面不断飘着绵绵的细雨，还不到6月，但可能已进入梅雨季节。他想起第一次带江丽子上美容院的事儿，那个时候也下着雨。 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？ 发生了什么？就是那么一回事儿。江丽子突然遭到袭击。 光是这样我不明白，在哪里，什么时候？ 江丽子家附近。遇袭是上上个星期四。 上上星期四？ 没错。 伊诚取出了记事本，翻开日历。正如他的推测，就是江丽子最后一次打电话给他的第二天，江丽子说她要去买衣服的日子。 报警了吗？ 没有。 为什么？ 江丽子的父母说，要是采取行动让这件事情公开，造成的伤害反而更大。我也这么认为。 伊诚捶了一下餐桌， 心里虽然愤恨难平，但是他能够理解江丽子父母的心情。 歹徒把照片寄给我和江丽子，可见不是突发事件，这一点你明白吗？ 我明白，但是谁会做这么过分的事？ 我想到一个可能。 嗯？ 只有一个人会这么做。 你说的难道是？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